哦，这个眼实际上是由这个甑和俪组成的。 对， 这个俪呢，实际上就是隔离的隔的那个耳朵旁的右半边 啊。 哦， 对对，它其实是一个多音字，好多人第一次见啊，这个是念隔吧？但是做这个器型的时候，我们还是念它叫做俪。 姓的时候就是念隔了，还是隔姓。 那这太长知识了，听这节目。那么宴享呢，它不单单是有吃啊，还有玩啊，有一些这个娱乐活动是吧？ 嗯，是的。 啊，吃完了之后玩什么呢？ 吃完的时候，这个当时在这个宴享的时候啊，其实有一项这个活动呢叫射箭，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有六艺， 嗯 啊，这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 嗯， 其中有一项射， 嗯， 其实就是射箭啊。这个射箭呢，就是当时的人们如果这个。宴请的这些宾客要主人要请客人射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 嗯， 啊。那么燕国的时候呢，成年的男子如果不会射箭的话，啊，是被认为非常耻辱的一件事情。 我，哦，自己都得先在家练好了，才敢出来吃这种饭。 主人要请你射箭的话，这个客人是不能这个推辞的啊， 哦。 所以，但是呢，这个射箭呀，它场地需要比较大， 嗯 啊，所以呢，慢慢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慢慢这种射箭呢就被投壶给取代了， 嗯 啊，这个投壶呢，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拿这个酒壶， 嗯 啊，然后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嗯， 然后这个人呢拿着这个箭往里边投， 用手投， 对， 不借助弓就不需要那么大地儿了， 嗯，看谁这个投的多，所以这种呢就比较适合在这个室内来举行， 嗯 啊，所以呢慢慢这个投壶这项娱乐活动就慢慢的把射箭给取代了， 嗯，哦，那个时候真是这个吃完饭还有这个助兴的这种活动哈， 对， 另外吃饭的时候也有助兴的一些活动，网友克尔蒙说了，这个西周的时候吃饭都有跳舞是吧，舞乐助兴是吧， 嗯， 那么在西周宴享的过程当中，舞蹈和音乐是这个关系最紧密的一种娱乐活动，而且会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看见影视剧现在也有所展现哈， 嗯，经常会有跳舞的， 对对对，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怎么个玩法呢？ 其实在那个咱们常说那个四书五经，其实在那个先进的时候其实有六经， 嗯， 而且还有一个乐经，就是音乐乐哈，就是那个后来因为那个焚书坑儒还有那个一些战乱吧， 嗯， 就失传了啊。这个最早的乐舞呢应该西周也是一个集大成的对对对对对时代吧啊。它是对前代的乐舞整理加以整理， 嗯， 当时有那个就是叫六舞啊，就是有那个大少啊大夏啊这些就是舞蹈吧啊， 嗯， 其实很多还有就是像那个舞似的就是拿着那个兵器在那里舞蹈，咱们有些铭文上还会记载这种军队里的那种舞蹈似的仪式似的啊， 嗯， 就是咱们古代的有一个叫就是诗歌的总集，就是诗经令， 嗯， 对，它其实是现代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些那个文字，其实在当时可能是叫歌词， 嗯， 但是那个就是它的乐，就是 大雅小雅啊这些 丢失了啊，嗯，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也没有保存下来，嗯， 对，尤其是声音像音乐这种东西就没有保存的这个条件，所以现在很多看到的咱们看到诗经当中那些诗文其实很多都是当时的歌词， 嗯， 啊， 说了很多跟宴享相关的知识啊还有礼仪，那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和宴享相关的一些官职呢？ 啊，是的，这个在文献当中是有非常明确记载的， 嗯， 啊，说这个在周礼当中说当时啊专门伺候周王的这些饮食的食官就有20多种， 嚯 啊，然后呢各类食官加起来都有2000多人啊， 吃 跟 啊，这吃饭的真是哈， 特别讲究 啊， 然后 负责各种事物了， 对，然后 什么原料供应， 啊， 是吧？ 对，这些他们都需要 加工、储存， 嗯， 还有吃饭的规矩、饮食制度，是吧？ 啊， 这些都有人管， 嗯， 哦，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食物的名称是吧？ 对， 像这个厨师长啊，然后那个， 嗯， 负责肉类加工的人呀，然后负责 肉类加工叫刨人是吧？就是庖丁解牛那刨人啊， 嗯。然后还有这个调制这个